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是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晴朗的天空下阳光明媚，最高气温20摄氏度左右，扩散条件比较好，风不大，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昼夜温差大，夜间天气寒冷，早出晚归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今天下班放学时天气预报晴，偏南风2-3级，气温1到-3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8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黑色的夜空，几百年来让天体物理学家们魂萦梦牵。黑体、黑洞、暗物质、暗能量，为什么物理学家喜欢用暗黑一词来形容这些晦涩的科学发现呢？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是如此的常见，以至于我们觉得它们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相对论的理论在20世纪初完全颠覆了我们对这两个概念的传统认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分也只是一个现实的幻想。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走进物理世界，播出未读探索家的两本新书，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以及会动的相对论，一张卡片发现爱因斯坦的神奇时空。嘉宾苟利军先生，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天文学教授。边建强先生，未读探索家工作室主编，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会动的相对论。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远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物理世界，和大家聊一聊那些能让大家更加清晰、更加明确了解物理的一些书籍。今天有两位专业人士来做客，从不同的角度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物理书。第一位嘉宾呢，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天文学教授苟利军先生。你好，苟教授。 刘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第二位专业人士呢，是未读探索家工作室的主编边建强先生。边主编你好。 你好刘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呀，我说到了这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要走进物理世界。对于很多像我这样的啊，物理化学理工科不太好的人来说，物理世界走进去太艰难了。今天呢，我们要通过一些啊通俗易懂的书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两本来自未读探索家的新书，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和会动的相对论，一张卡片发现爱因斯坦的神奇时空。这是两本什么样的书籍呢？下面我们先来听一听两位嘉宾的介绍。首先是苟利军教授。 今天呢给大家要介绍的是两本，这两本书都是非常的有趣。第一本呢是叫做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我们听这个名字呢，它首先的话是涉及到物理学。那什么是物理呢？物理其实的话就讲述你比如说这种事物之后的一些规律。那今天比如说我能坐在这里，那通过你比如说这种电波的这种方式把信号传递给大家呢，电波传递的话其实就涉及到很多的这种物理知识。这其实在100多年前，你比如说差不多200多年前，哎，很多的物理学家就做了大量的研究了。现在我们非常的清楚，而且就是说非常的便利，所以我们能够很方便的这种使用。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些知识呢，物理知识呢，其实并没有像电波啊这种东西这么的深奥。它讲述的是我们这种天空当中所看到的一些现象，以及就是说涉及到的一些物理知识，它包含了什么呢？为什么你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天空为什么那么黑，以及在宇宙当中一些与那个所谓的暗黑暗或者黑有关系的一些天体，比如说暗物质、暗能量，还有黑洞，这些我们非常熟知的。这么说呢，不仅仅就是说它涉及到一些物理的知识，我觉得就是说它非常具有文学色彩。因为除过物理知识之外呢，它在书中呢糅合了很多的诗歌啊等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的话让那个整本书呢非常具有可读性。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走进物理世界。前面呢，第一本书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接下来我们了解今天的第二本书，有请边建强主编。 大家好，第二本书给大家介绍的呢是一本关于相对论的书，它叫惠动的相对论。这本书呢它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它呢这个特点就是说是用一种可视化的形式来给大家呈现相对论的这么一本科普书。因为相对论呢大家听起来都会觉着比较高深啊，比较离生活比较远，然后也不是特别理解它。但是这本书呢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书，就是它用这种全部都是用图形，里边有一个神奇的道具，然后大家可以用手来自己演示这个相对论这种神奇这种现象的一个科普书。 他们两位是专业人士，其实作为普通人的我啊，看到这两本书以后就发现，哦，字儿多的那个是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图多的那个是惠动的相对论，一张卡片发现爱因斯坦的神奇时空。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两本书跟大家来聊一聊物理的相关内容。前面已经分别说到了这两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其实啊，说到这两本书，很多朋友都会发现这两本书的书名啊特别有意思，让人耳目一新。有的朋友会说啊，好玩的书名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啊，苟教授的介绍，跟大家来说一说吧。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为什么起了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啊，听起来不太像专门写物理学的书的书名呢？ 其实的话，我觉得就是说，通过这个说明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这种可以瞥见，你比如说这种书的内容当中的一部分。首先呢，好奇者。那为什么给好奇者？因为它是这种这本书当中的内容呢，很多的内容都是我们充满，你比如说宇宙当中非常让人着迷的，而且就是说我们现在很不能理解的，就是说或者说科学家都没有完全理解的一些话题。 嗯， 你比如说暗物质、暗能量在我们整个宇宙当中的话占到了95%，这就是这个书当中所包含的一些内容了。但是对于这些呢，就是说暗物质、暗能量呢，我们科学家现在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了。所以的话就是说连科学家都不知道的时候，那大众肯定，你比如说，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许在很多的报纸或者就是说宣传当中听到了这些名词，对吧？所以你就会很好奇，那科学家都不知道它是什么，那大众更为好奇了。那但是尽管如此呢，就是说这本书呢，它介绍的不是，就是说你比如说到底暗物质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介绍的就是说暗物质是怎么发现的，对吧？以及暗能量是怎么发现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你比如说黑洞，对吧？ 嗯， 这个是暗，刚才讲了暗物质和暗能量，这是暗黑物理学当中的暗。那当然了，还有黑。黑这个字呢也在题目当中出现了。那除过暗之外呢，它讲述了两个与黑有关系的，你比如说现象或者就是说天体。 嗯， 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我们每天晚上你如果到郊区的话，你会看到如果没有灯光你会看到天空是黑的。如果就是说你会自然而然的习以为常了，但是如果你问一下为什么 那个天空是黑的。其实在几百年前了，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奥尔斯悖论，它就引发了就是说我们对于宇宙的一个认识了。当然在这个里边呢，它没有过多的讲述，我们它会讲述到你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知识，但是这个呢就是说是与黑有关系的。那除过这个黑夜为什么是黑之外呢，它还讲述到宇宙当中的另外一个非常神秘的天体，我们也是听起来非常的熟悉，那就是黑洞。它讲述了你比如说黑洞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就是说怎么去发现的这等等方面的知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当中呢是包含了我们宇宙当中与黑有关系的与暗有关系的一些知识，而且它非常的文艺，我觉得是非常的文艺。 刚才葛教授这样的一个介绍啊，其实让很多啊对天体物理学感兴趣的读者一下都想到啊，这样的一本书不仅呢是有非常专业的知识在里面，而且是更多的这种前沿的科学探索科学研究的内容都囊括在里面，所以真的特别符合给好奇者的这样的三个字儿。刚才说到了是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啊，这本书的书名的得名。那葛教授从专业的角度啊，您再来说一说黑洞的相对论，一张卡片发现爱因斯坦的神奇时光啊，这本书的书名其实谈到了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但是为什么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呀，黑洞的相对论，一张卡片发现爱因斯坦的神奇时空呢？ 其实的话相对论我们知道它是现代就是说当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它是你比如说尤其是作为狭义相对论，爱因斯坦的话他提出了两种完全全新的跟之前你比如说我们了解的经典物理理论啊完全不太一样的一种理论，我们称之为叫做相对论。相对论它在1905年的时候呢提出了狭义相对论，那为什么叫狭义呢，它就是说没有包含我们所知道的这种引力。那在10年之后呢1915年的时候它进一步将那个引力的这种理论呢扩充到了这个它的这个理论，我们称之为叫做广义相对论。那这本书呢它就是讲述的狭义相对论。那相对论跟我们就是说经典所理解的一些理论就是说直觉差别是非常巨大的。你比如说我们原来的话会觉得生活当中你觉得时间不会发生任何的这种变化，对吧？你比如说我在北京，我去了日本，对吧？或者就是说坐飞机，我感觉到的这种时间呢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但是相对论呢它就告诉你完全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坐高速飞机的时候呢，你的时间所感受的时间呢其实会发生一点被拉长的这种，也就是说变慢了。这变慢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效果呢，就相当于你比如说一个人好像长生不老啊，或者是这种是一种非常夸大化的，但是就是说变慢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变慢的一个更直接的感受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如果您的交通工具足够快的话，您早晨7点从赤道出发，那您在早晨6:30的时候您到的是北极。虽然您走了很远的路，您度过了很长时间，但实际上您比原本的时间还快了半小时，好像是一下就回到过去的那种感受了，太神奇了。 对，的确是非常神奇。其实的话也就是说相对论当中现在应用的非常广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要用导航，对吧？导航卫星 GPS 呢它其实是位于我们比如说地面之上20000公里的一些卫星，它我们就是说手机呢能够接收到它们的信号。那这时候呢我们其实的话就需要考虑到那个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效应，狭义相对论当中的一些效应。当然了除过狭义相对效应呢，我们其实需要考虑的当然还有广义相对论，但是必须要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虽然不可见，你比如说这种所谓好像离我们狭义相对论离我们生活很远，但是我们每天其实都会用到。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中午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黑色的夜空，几百年来让天体物理学家们魂萦梦牵。黑体、黑洞、暗物质、暗能量，为什么物理学家喜欢用暗黑一词来形容这些晦涩的科学发现呢？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是如此的常见，以至于我们觉得它们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相对论的理论在20世纪初完全颠覆了我们对这两个概念的传统认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分也只是一个现实的幻想。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走进物理世界，播出未读探索家的两本新书，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以及会动的相对论，一张卡片发现爱因斯坦的神奇时空。嘉宾苟利军先生，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天文学教授。边建强先生，未读探索家工作室主编，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会动的相对论，欢迎收听。通过前面苟教授的介绍，我们大家可以了解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两本书，从基础物理学到前沿的物理学的内容都已经是囊括的非常多了。这是从专业角度苟教授给大家做的介绍。那我们再来听一听啊，资深的出版人未读探索家的主编啊边建强先生的介绍。这两本书当时起名字都是引进书吗？ 对对， 是按照原本人家的那原名一个字不动的就拿过来了，还是说在带给中国读者的时候有了一些调整和修改呢？ 这两本书呢，它的书名跟原书名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 啊。 从这个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这本书来说吧，这本书它的原名其实叫，它是法文书嘛，大意就是说它是一个黑暗概念那么一个意思，黑暗的概念， 比较前沿的一些物理学的。 对对对，我们当时因为当时我是策划这个书名嘛，我是想它既然关于黑又关于暗，那又关于物理学，那我把它拼到一起不就是暗黑物理学，很酷的名字，对不对？ 还策划了给好奇者的一系列 对然后这本书其实也是跟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的一个后续，我是想把它们做成一套，那个给大家的一个宇宙类的通识。 刚才说到了做成一套给大家的宇宙类的通识啊，目前呢已经是出版两本了，后续还有其他的出版计划吗？ 会有，但是它就不一定局限在宇宙学了 啊， 会有其他的，现在暂时还保密。 边主编要保密。刚才说到了第一本书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那说一说第二本书吧，会动的相对论，很长的名字，后面的副标题是一张卡片发现爱因斯坦的神奇时空。这个名字它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吗？ 这个名字呢，其实它的国外的名字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复数名，它叫发现爱因斯坦的神奇时空。其实爱因斯坦的神奇时空就是我们相对论里边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那个时间和空间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时空这个概念在这个物理学当中，爱因斯坦发明这个相对论之后，它对我们时空概念的一个人们这种思维观念上的一个改变。它的主书名是会动的相对论。为什么叫这个会动的相对论呢？因为相对论它是一个像爱因斯坦这么高级的大脑抽象思维出来的一种科学理论，其实普通人去理解它呢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啊。没错， 对对，但是我们这本书呢，它就是一个非常直观性的东西，它用图形把它这个爱因斯坦大脑里这种抽象的思维给你形象化了然后它为什么会动呢？是因为它带了一个道具，它是一个黑色的卡片，上面有一条缝这个缝隙呢，大家看了书之后就会知道，它是代表我们实际当中我们三维的一个时空。那它这个卡片当遮到我们书里边这些图形之后呢，书里边图形代表的是一个更高维的时空，就是四维时空。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会动的相对论，它能够用这个缝隙来演示我们二维和三维的关系 啊，可以自己动手来阅读的一本书。 对对对，所以它叫会动啊。对对对， 其实也从另一个角度来反映了，就是物理实在太难学了，如果您单纯的看字儿的话恐怕不太方便理解，所以还得用亲手操作的方式来亲身的感受一下。 对， 对， 对， 对， 所以苟教授您知道物理有多难学了吧，在普通人看来。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本书呢，会动的相对论呢，其实是一种通过非常直观的这种方式。因为你比如说看一幅动画或者就是说图画的话，总归要比那个文字 要来的相对容易一些，所以就是说通过动手啊，你看这个动画的这种方式呢，让更好的理解你，比如说相对论这种与我们生活看起来非常遥远的一些这种理论。 所以当时啊，当我拿到这本书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的时候啊，我又拿到了惠动的相对论，我其实觉得惠动的相对论应该放到给好奇者的这样的一个系列当中。为什么、嗯、因为如果不是真的喜爱物理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啊、嗯、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啊、这个书小朋友能够看得懂吗？我想你们原本在出版这个书的时候，因为是绘本嘛，可能更多的是想呈现给青少年，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对物理喜爱的成年人，其实拿到这本书也会爱不释手的。编主编您有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这个在我们策划的时候也想到这一点，因为它是一个就像你说的，它是一个绘本或者是一个图画书的形式，它很适合孩子看，当然也很适合第一次想搞懂相对论的这个成年人看啊。这本书呢，它是从加拿大引进的，它是受到了加拿大教育部专门它是向青少年推广的这么一个书。 当年它在加拿大向青少年推广的时候，对于孩子的年龄有没有一个限制？因为我觉得特别小肯定不太适合，应该是初中、 对 啊，或者是小学高年级。 对，没问题。就是说，看过《星际穿越》电影的小朋友们都可以用这本书来参考一下。 我怎么觉得我这么津津有味看这本书，我感觉汗颜呢？ 不会不会， 有补充吗？有补充给成年人的介绍吗？ 成年人的话就可以比如说情侣对吧，男朋友和女朋友，我觉着很多女生可能天然的对这个科学或者相对论，她会有一点点这种距离感，那我们这个男朋友去拿这本书就很容易能够把相对论搞懂，讲一讲这个星际穿越的里边的一些时间穿越的原理，这个是一个很酷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编主编你这坑没补圆，现在让我感觉像我这样看的津津有味的人只能偷偷摸摸的看这本书。还来听一听苟教授您的介绍吧。我觉得我们成年人怎么了，我们看这本书我看的挺高兴的，这应该是光明正大的一个事儿啊，怎么让编主编一说我还是觉得我好像不应该看呢？您的感受怎么样的呢？ 没有，我觉得这本书呢，首先刚才编主编讲的非常好，就是说从加拿大他本来设计这本书的时候呢，就是说通过直观的方式，因为小朋友呢，就是说小朋友他是对于理论或者就是说文字的这种理解呢，相对难度会比较大，但是他就是说通过设计你比如说动画的这种方式呢，来增强他的理解。我觉得肯定对于既然你比如说高中生或者就是说他的文化的就是说他的理论的这种基础了，肯定不是特别的强，那如果他们能够理解的话，我觉得成人一般的成人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也就是说看过，我觉得是非常的有趣，你比如说你拿着那个比如说其中的一个卡片呢，上下移动，你会看到你比如说原来非常抽象的，你比如说时间它到底怎么被拉长或者对吧，那延就是说变慢的这种效应，你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这种效应以后，哎，你就会对这种理论有一个加深的这种效应了。 我想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不如呢让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哦，原来这样的一本书不仅仅是给青少年阅读的，至少我是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么在这本书的第四页谈到了时间的膨胀啊，很难理解的一个标题，但是我看到了它下面的介绍以后，给我是豁然开朗的感受，跟读者朋友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段内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颠覆了人类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认知，时间的流逝可以减缓，空间可以收缩，一个人的未来可以是另一个人的过去，光速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限制，时间是第四维度，两个人衰老的速度可以不同等等。以上就是相对论带给我们的令人困惑的推论，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在四维时空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理解这些相互紧密联系的推论。在相对论带给我们的启示当中，最颠覆三观的当然是两个人衰老速度的不同，以及去未来旅行的可能。我们来想象下面的故事，在2000年，一对双胞胎20岁，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乘坐高速火箭去了外太空，他的旅行持续一年， 所以当他返回地球时，他21岁。然而让他惊奇的是，他留在地球上的双胞胎兄弟已经成了80岁的老人。事实上，他所有的兄弟姐妹朋友都成了风烛残年的老人，因为他的旅行持续的时间相当于地球上的60年。他是2060年返回地球的，可是他却只老了1岁。在他的旅行中，火箭里时间流逝的速度要远慢于地球上的速度，因此这个旅行者用了1年的时间穿越到了60年后的未来。如果他以更快的速度旅行，他就能穿越好几个世纪。文章结束了，问题也来了，苟利军教授，您觉得这样的一段文字啊，如果是青少年和成年人去比较，他们理解的含义的差距有多大呢？ 我觉得肯定没有像您理解的这种深刻的，毕竟的话，比如说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话，他接触到很多，尽管他没有接触到你比如说相对论或者就是说直接的，但是你会在生活当中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至少听到很多与相对论有关的，所以我觉得成人的话有可能还是相对会比较理解的，对于小学生啊或者初中生的话还是相对比较难的，对于高中生的话有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但是如果在孩子们学习物理的过程当中啊，这本书当做一个辅助的阅读资料，那其实从小学高年级啊到初高中还都是可以的。 对，我觉得话其实在我们初中或者高中的时候呢，不一定要去完全的理解你比如说相对论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只需要你比如说记住一些有趣的这种结果，我觉得就足够了。你比如说知道那个高速运动的这种物体呢，在它上边时间会变慢，距离呢会缩短等等，这种现象知道先了解这个结果，我觉得就足够了。这是至少的话类似于你比如说在他们的心中呢埋下一个非常好奇的种子，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好处吧。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走进物理世界，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未读探索家的两本新书，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以及会动的相对论，一张卡片发现爱因斯坦的神奇时空。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这一内容。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O.M.B.L.O 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M.B.L.O 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终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的一个人，我一 清楚，好孤独。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黑色的夜空，几百年来让天体物理学家们魂萦梦牵。黑体、黑洞、暗物质、暗能量，为什么物理学家喜欢用暗黑一词来形容这些晦涩的科学发现呢？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是如此的常见，以至于我们觉得它们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相对论的理论在20世纪初完全颠覆了我们对这两个概念的传统认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分也只是一个现实的幻象。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走进物理世界，播出未读探索家的两本新书，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以及会动的相对论，一张卡片发现爱因斯坦的神奇时空。嘉宾苟利军先生，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天文学教授。边建强先生，未读探索家工作室主编，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会动的相对论。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要走进物理世界，邀请两位专业人士苟利军教授和边建强先生分享两本新书，分别是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和会动的相对论。前面《会动的相对论》一书当中的一段文章啊，已经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过了。我们也特别谈到了这样的一段内容，在成年人和青少年阅读的过程当中啊，会有不一样的含义。那这样的一段文章，它到底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当我在阅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就想，哎，这不是星际穿越，这不是太空救援里面情节又出现了吗？那两部是科幻片，而这个是现实，到底这是科幻还是现实呢？我们怎么去理解呢？葛教授，这个任务交给您。 没问题，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说相对论当中最简单的一个推断。你比如说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星际穿越，刚才读的那一段文字当中他也提到了，你比如说这个时间变慢的这种现象，但是我们需要区分，就是首先呢，不管是星际穿越还是就是说当中的那种现象了，还是就是说刚才读到文字当中涉及到时间变慢了，都是那个理论的这种推断。我们现在就是说可以通过某种方式验证这种现象应该是真实存在的，虽然没有那么大的那种夸张，你比如说某个人坐着飞船然后再回来的时候一下子他依旧年轻，我们地球上人已经老了60岁， 对， 但是没有这样的非常夸张的，但是真实存在的。你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刚才我讲过的，我们通过 GPS 卫星啊，这种非常小的这种差别，因为人类的计时的这种测量精度了已经非常高，我们可以测量到你比如说几毫秒的这种差别，所以的话我们可以验证那个相对论当中的 这种理论是正确的。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哎，如果你的速度比如说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像那个飞船达到几分之一光速运行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生类似于你比如说我们在地球上过了60年，结果那人回到地球上的时候只老了1岁这样的现象。 哎，就是我坐高速火箭去外太空旅行了，等我回来的时候你们两位都已经特别老了。 对， 是这样。或者已经不在了，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另外呢，我还想补充一点的，刚才讲到了星际穿越当中有那个变老的，就是说时间流逝的变慢的那种现象。那种现象呢跟我们刚刚谈到的乘坐高速火箭的这完全不太一样的两种现象。一个呢就是说乘坐高速火箭变慢，时间变慢，它是狭义相对论当中的一个推论，而星际穿越当中那个时间变慢呢是广义相对论当中的时间变慢。这两种不同的效应，一个是因为物体运动的速度非常快，另外一个呢是因为对于你比如说有质量的或者大质量的非常致命的天体对于时空的弯曲所导致的一种效应。 我建议听众朋友啊，我们现在的广播除了大家可以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的话，同样也可以用手机 APP 或者从网络上去收听。刚才那一段呢，我在初听苟教授介绍的时候我是特别清楚的，但是听着听着我就晕了，不过最后听完了以后呢我又清楚了。我是在这样的一个恍恍惚惚的状态当中理解这段的话。如果听众朋友觉得听不明白的话，您可以把我们这个节目的重播再调出来再重新再收听一下，我想大家一定都会对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我们其实啊，我们今天节目叫走进物理世界，并不是让您完全明白物理世界，只要您愿意走进，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的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刚才呢是讲了这样的一段烧脑的内容之后，我们下面轻松一下，轻松的内容交给边建强边主编啊。边主编，我们来回顾一下现在的图书市场。因为大家对科技啊，对这样的一些前沿的内容已经是兴趣越来越浓厚了。 对， 而这样的一种浓厚啊，就带动了科普书籍的生命力，而且可以说是非常强大的生命力。 对对对对。 再来回顾一下市场，像比如说今天我们讲的，不论是天体物理学也好，还是相对论也好，这样的书籍特别特别多。所以在当时啊，引进这样的两本书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考虑，或者说有没有对这个市场有考虑，希望这样的两本书的出现能够带给读者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些阅读的喜悦呢？ 我来简单谈一下。现在科普书呢是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因为现在我们第一，国家非常重视科普的宣传，然后对青少年，尤其是青少年科普的一个培养。现在包括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我们现在的这个各种电器，包括汽车，都融入了很多科技。就是说每个人对这种科学的发展都会产生兴趣。而今天我们所出的这些科普书呢，其实它就融入了很多科学的原理在里头。你像刚才这本暗黑物理学，包括那个会动的相对论，像相对论，像刚才苟老师也讲到，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那个无人驾驶汽车，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技术就是那个 GPS 导航。这个东西它就用到了这个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原理。就是说这个汽车怎么着才能它去精确的沿着哪某一个路线去行进啊，包括那个我们现在的量子物理，在我们的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里边就会讲到这个黑体与量子物理是怎么一个关系。它的包括它的历史的发展，就是我们的量子物理在我们的电脑里，在手机里，随时随地都可以用到。但我们在享受这种生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只是那个去表面的去享用这个物品，那我们也想知道它的背后到底有什么原理。 虽然我们知道了以后也不见得会修这东西， 对 对， 但是人总是天生的 有好奇心，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书名的这个由来。 刚才我们是说到了第一本书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也说到了这本书为什么当时引进的时候的一些原因。那接着来说会动的相对论吧。那这本书呢，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啊，在国外很有名。那么希望带给中国读者哪些感受呢？ 这本书还是想让大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理解相对论， 因为相对论的书其实也是很有的，就是我们的一些很有名的科学家也都在讲过这个相对论。但是这本相对论呢，它为什么叫会动的相对论，是因为它确实是现在市面上唯一一本能够以这种图画和互动的方式来向人们解释相对论的书。因为这本书的这个图形和动手这种相结合的形式呢，它让人们对这种相对论的理论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 听来听去啊，再加上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啊，苟教授还是那句话，物理太难学了，物理也太不容易理解了。您认为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两本书能够给大家，或者说对于普通的读者啊，带来一点物理的启蒙，或者说让大家能明白点什么内容吗？苟教授， 的确，我觉得物理，不简单，这是实话。就是说也，如果简单的话，你比如说，那我们人人都可以学会，就不需要花费那么大的力气去把整个世界。你比如说，我们为什么需要专业的人士去探索这个世界呢？其实，就是有一定的难度，对吧？虽然不是直接的力气活了，但是它是一个特别费脑的，一项活动， 费老大劲儿的一项活动。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黑色的夜空，几百年来让天体物理学家们魂萦梦牵。黑体、黑洞、暗物质、暗能量，为什么物理学家喜欢用暗黑一词来形容这些晦涩的科学发现呢？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是如此的常见，以至于我们觉得它们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相对论的理论在20世纪初完全颠覆了我们对这两个概念的传统认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分也只是一个现实的幻想。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走进物理世界，播出未读探索家的两本新书，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以及会动的相对论，一张卡片发现爱因斯坦的神奇时空。嘉宾苟利军先生，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天文学教授。边建强先生，未读探索家工作室主编，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会动的相对论。欢迎收听。大家在看这第一本书《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的时候，那里面有很多现在大家特别关注的热点，有很多的例子，再加上这个物理学的知识，而会动的相对论就更别提了。除了有例子啊，有热点以外，然后还告诉你怎么去动手操作，怎么去理解。总之就是费尽特别大的力气想让读者能明白。 对，我觉得尤其是相对论的话，它是非常抽象的。之所以抽象，就是说不仅仅是就是说它理论相对比较高深一点，而且还是距离我们的生活相对比较远一点。它不太像你比如说暗黑物理学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概念呢，距离我们好像还是比较近的。你比如说天为什么是黑的，黑夜为什么是黑的，对吧？这个的话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但是你比如说相对论呢，我们感受不到，但是我们实际是要用到的。所以的话，或许就是说通过这种动手的这种方式呢，能够增强我们一些对于相对论当中一些效应时间时间被拉长，或者就是说尺度被缩短的这种效应的这种理解。我觉得就是说你不能期望它是一个教科书，你彻底的明白它，但是你或许会更加增强你比如说你的好奇心。你如果是知道了它是这种结果，你想具体了解进一步的这种知识的时候呢，我觉得就需要去看专门的这种教材之类的这种书籍了。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黑夜为什么是黑的，给大家一个文科生的回答，就是因为太阳在休息。 对。 回来回来回来回到物理世界当中啊，这样的两本书啊，通过很多的大家关注的热点的事件，还有呢前沿的一些科技研究的结果，再加上像惠动的相对论当中啊这样的一种动手的感性的认识呢，是希望大家能够对物理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对天体物理学也好，对相对论也好，有一个初步的啊这样的理解。其实真的我想对于专业学习物理学的人来说，你要问他说你了解物理吗，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有科学精神的人不会说我了解，而是说我在探索，我在研究，因为我们毕竟人类是一个一直的探索过程当中，只要大家心里面埋下了那颗喜爱物理的种子，那我们的节目就做得非常值得了，这两本书的出现也就非常完美了。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两本相对通俗又非常专业的书籍带给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去了解物理。说到了专业的书籍啊，这一点呢又要请编主编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了。我觉得专业的书籍其实尤其是引进版啊，在出版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翻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有一些专业名词，那么在译者的把握过程当中，你们对于这本书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呢？因为在前面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其中的一本书当中一段文字，其实两本书都是一样的，都看起来很通俗易懂，有的时候会不会有通俗易懂和专业之间的冲突出现呢？ 这个肯定会有，因为它毕竟是科学，它会涉及到一些概念，还有一些科学名词，但是这个我们的书呢它毕竟是一个科普书，这个在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他就已经有意识的去规避了这种专业术语和大众之间的这种隔阂，这种科普作家呢，他会很注意这方面的这种对大众理解上的一种障碍的一种消除， 包括译者也是一样的，在挑选的时候， 对，我们的译者呢，你像那个 这两本书是同一位译者，都是张芳女士， 对，他是一个对科普非常喜欢的一个法语，他是法语专业的，因为这两本书都是从法语译过来的，他是南京大学一个法语的一个教师，他本身对科普对科学也非常感兴趣，在语言上，大家可以像刘莎老师刚才已经读过这一段，它是非常流畅的，包括它的概念是非常准确的，这个就有劳于像狗老师狗教授我们这种专业的我们的专业的专家审核团队，对这些科普书做出的一个非常专业的支持。 所以说到这儿啊，狗教授也特别要请教您一下啊，您看您呢是资深的啊，在未读探索家的这样的专业审核人员，当您拿到这样的一本书的时候，我觉得通俗度啊，对我们普通人阅读的时候肯定没问题了，可是还要体现这本书的专业性和一些比较严谨的物理学的名词的时候，那么您在对译者或者说对出版社的这样的一个翻译过程当中提出了怎样的要求，或者说您的把关的这样的一个尺度，这样的一个标准是什么样的呢？ 倒没有，就是说对于出版社有什么样的要求，最主要的话，你比如说我拿到这本书，我首先会会快速的浏览一遍，看一看，你比如说有一些名词它出现的是不是跟我印象当中的这种名词是不是有一样的偏差，因为是很多的这种内容的话我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比如说如果它不是我想象当中的名词的话，我再会回去，你比如说原版当中，或者就是说原版的书籍当中，或者的话就是说看是不是翻译错了，那如果是就是说不是原版问题的话，说不定就是说他本来是写作上的这种问题，我都会向那个出版社指出来。 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版本啊，呈现给大家的这样的非常通俗易懂的版本，您认为从这个学术的角度来说是可以能够接纳的一个水平，合理的范围？ 我觉得的话，其实对于科普书籍的话，我们对于专业性要求并不是那么的高，因为它本身的话就是面向大众的，它不是一个专业教材，所以就是说通俗性肯定是第一位的，就是说可读性是第一位的，那之外呢，你比如说这个可读性呢，它包含你比如说内容上的这种丰富多样性啊，就是说语言上的这种能力，这本书呢其实是我觉得是可读性还是蛮高的，因为不仅仅是文字它稍微是更通俗易懂一些，另外呢它在所包含的内容之上呢，它更多的你比如说还有诗歌的一些东西呢，它会讲述历史，所以总体而言呢它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像刚才啊，苟教授介绍的《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啊，这样的一本书的可读性非常强。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这本书呢，可以你读第一遍、读第二遍、读第三遍。读第一遍的时候呢，你会对暗黑物理学有一个初步的概念；而读第二遍的时候呢，你会对某些的名词有了更深的了解。那么我其实就在多次阅读之后，我发现我读这本书的之后的一个后果就是，我打开了很多的网页的页面，我在搜索。我在想，哎，这后面这个书的名词的背后还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或者我觉得这本书它实际上是给了我一把钥匙，给了我一把打开暗黑物理学世界的钥匙，让我对这方面有了更多想去了解的这样的一种心态。 对，的确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说，好的科普书呢，它其实呢，就像我们所说的那个药引子，它能够把你引向那个，比如说想去的一些地方。 而看《会动的相对论》的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偷偷汗颜。我想，这是一本青少年科普书，这是一本青少年科普书。我越看越往下看，说，我这样的成年人，我觉得看起来挺有趣的。难道科普书就不能够给成年人看吗？这个问题交给 当然能。因为刚才我也说到，现在的科技发展很快，人们是有这种去了解科技背后的这种科学原理的这种很强烈的愿望啊。包括那个现在很多像科技大佬都是成为了人们的偶像，像马斯克，像那个乔布斯这种人啊，他对那个不但是对青少年，他是对成年人，他也是一种有很多那种精神的感召的力量啊，他也带动了我们这些科普书的阅读。 两本书，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让大家了解物理学，也希望把物理学这样的一粒种子埋在各位听众、各位读者的心里面。刚才呢，是跟大家谈到的这样的两本书，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啊，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最后的一点时间，留给两位各有一个内容带给大家。苟教授，您要再跟大家来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分享暗黑物理学当中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点。在这本书当中有一个小节呢，它的标题叫做彩色的夜空。那为什么是彩色呢？大家或许会疑问，你比如说我每天晚上出去的时候都是黑的吗？那怎么会是彩色呢？这本书里他就提到，你比如说一小段历史，他说那个诗人呢在以前就会告诉你，比如说黑夜其实的话不是黑的，是蓝色的。他也列举了一些什么证据啊，说中世纪的这种画的这种绘画的一些这种夜空呢是蓝色的等等。他当然后来呢他会讲到，你比如说到我们现在呢大家认识的为什么是黑夜，从物理学就是说原理的这个角度去讲述。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呢，其实的话那个诗人他说的也是正确的，就是说我们的夜空呢其实就是蓝色的 啊。开始看这本书的时候，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要是太阳休息了，那确实只剩黑的了。等到节目结尾的时候，苟教授您又告诉大家这黑夜它是蓝颜色的。 对，所以的话这就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了。为什么那个黑夜本来是蓝色的呢？其实的话只是与我们人的这种眼睛的这种敏感程度是有关系的。在我们眼睛当中呢有两种细胞，一种叫锥状细胞，一种叫柱状细胞。一种细胞的话它是对白天那种非常强的光非常的敏感，这时候它就可以分辨出来，你比如说哎，这个是蓝光，这个是红光等等。所以的话我们比如说它分辨出来哎，这个蓝光天空呢白天的时候是蓝色的，因为光非常强。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另外一种细胞就起作用了。它那个细胞呢，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光呢非常的弱，我们不能够分辨出来，对于那个光子所谓的物理学当中光子数比较少的时候呢，它就不再区分颜色了，它是计数。你比如说我是收到两个一个这种光子数，这时候它就不分辨你比如说光的颜色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光呢其实的话都是就是说一种颜色，非常类似于这种黑色。但是有一种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用照相机，你比如说长时间曝光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哎，我们的天空其实是呈现出一种蓝色的这种。因为物理机制的话其实跟白天完全一样的，从物理学的这种角度而言的话，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它的这种物理过程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其实夜晚的天空也是呈现出非常非常微弱的这种蓝色的，只是我们的眼睛呢不是那么敏感而已。 哎呀，原来物理就在我们的身边，时时刻刻你都被物理包含着。 对，是这样。 只要是有心人啊，时时刻刻都能从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当中发现暗黑物理学的真谛。 啊，对，是这样的。 刚才呢，我们是听了苟教授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啊。编主编，您最后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嗯，我也想分享一下这个《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这本书，它的一个作者的背景。这个书的作者很有意思，因为它是两个作者。一个作者呢是专业的物理学家，另外一个作者呢，他是一个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一个专家。 他是两个人这样的一组搭配。 对对，这个搭配就是很有意味。就说一个人呢，像这个专业的物理学家，就会给大家讲这个黑洞啊、黑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啊，它是怎么发现的。另外科学史那位专家呢，就会给我们讲什么呢？讲这些黑体啊、黑夜啊，它的一个历史的由来，它在文化上，包括文学上。包括我们的一些诗人对这些物理概念有过哪些描述，他会给我们做一个梳理。如果你只听过霍金讲物理的话，那你就是一个纯物理方面的一个科学的一个科普书。但是我们这本书呢，它又融入了很多人文方面的一些科学原理，所以我们说，你如果只读过霍金的宇宙的话，你将错过宇宙一半的精彩。 所以说我听出来了，编主编的意思就是说，这本书呢，既送给数理化好的朋友，也送给对史地感兴趣的朋友。 没问题， 您的意思就是要通杀。 没问题，文理通杀这本书。 节目的最后，已经到了两位嘉宾啊，把他们的结束语带给我们的时间了。那有请葛教授。 新年其实马上要到了，祝大家新年快乐吧。 边建强主编， 大家好，我在这个新年来临之际呢，我代表未读探索家，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多多长知识。 感谢苟利军教授、边建强先生的详细讲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读书俱乐部走进物理世界，和大家分享了给好奇者的暗黑物理学以及会动的相对论，一张卡片发现爱因斯坦的神奇时空。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奇石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再会。 想蒸发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京南古苑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